約珥書是十二先知書入面的第二部。記得我們上次講何西亞書的時候，我們講到何西亞書是有關復興，是有關是神的救贖。我們講到將來會有一日叫做耶和華的日子，在那日列國都要聚集在一個地方叫耶斯列，來到是跟以色列來到爭戰。嗱，呢一個耶和華嘅日子就係約珥書嘅主題，所以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耶和華嘅日子，將會有一場好激烈嘅戰爭，係列國同埋以色列會喺呢個耶斯列嘅地方嚟到係發生。嗱，聖經係好少提到約珥先知嘅背景。約珥先知呢個名字好有趣。Joel 或者 Joel， Joel 就係Joel 就係耶和華 ，El 就係神咁嘅解釋。咁所以你將兩個部分加埋一齊嗰陣時，就變咗耶和華是神。呢個就係約珥先知名字嘅意思。約珥先知係南國猶大嘅先知。嗱，我哋點知道啊？因為喺到約珥書入面四次提到耶路撒冷嘅聖殿，喺約珥書嘅1:9、1:13、14同埋2:15都有提到耶路撒冷嘅聖殿。阿摩斯先知喺到阿摩斯書1:2係引用咗約珥書3:16。講到約珥書的背景，在約珥書裡面沒有提及到有任何的君王，亦都沒有提及到亞述國和巴比倫去侵略以色列和猶大，所以很多的聖經學者都說約珥書的成書日期應該在這個亞述國侵略北國以色列之前，所以他們說應該是差不多是838年至到756年的期間。的確在聖經裡面有一段日子南國猶大是沒有王的，記載在列王紀下11和歷代志下22至23，講到在亞哈謝死了之後，他的媽媽叫亞他利亞，這個亞他利亞是耶洗別的女兒。我們知道耶洗別是一個非常之是奸戶的人，所以他的女兒都不是一個好人。說他的兒子亞哈謝死了之後，他就起來是剿滅王室，將王室要殺盡，他自己散位來到做皇帝。所以在那段日子，在南國猶大的皇位上，在這個大衛的王室上，居然是沒有王在皇位上。有好多嘅神學家就話呢個約珥書所講嘅正係呢一段嘅日子。好有趣，約珥書話俾我哋聽有蝗蟲嘅故事，相信約珥書最出名嘅就係蝗蟲嘅故事。第1章和第2章都係講蝗蟲。究竟呢啲係真正嘅蝗蟲定係假嘅蝗蟲，即係唔係真正嘅蝗蟲呢？個答案係亦都唔係。為什麼這麼奇怪的答案又是又不是呢？我們一起來看看。其實第一章的蝗蟲很有趣，亦都是一個很應時的題目。我們知道新近剛剛東非才有3600億的蝗蟲危害，很多很多蝗蟲。今天要講的就是蝗蟲。有很多人都經歷過蝗蟲，不知道我們當中有沒有人經歷過蝗蟲的災難？好像沒有。蝗蟲是有成24000種類的蝗蟲，你想想有多少？它們可以生長到10寸那麼長，它們的生長過程是有4至13個階段，要經過6至7年才會是去到成長的階段。科學家發現那些蝗蟲的身體裡面有一種荷爾蒙，當這種荷爾蒙分泌出來的時候，蝗蟲就會變得非常之兇猛。蝗蟲經過的地方是寸草不生，它們是連樹皮樹根都吃了， 树根都会食埋㗎嘛。所以蝗虫一日可以食成一万吨嘅食物，唔系一隻蝗虫，成群嘅蝗虫可以食一万吨，一吨系二千几磅，一万吨你谂系有几犀利。佢哋飞起上嚟，佢哋嘅翼系会发出好响嘅声音，佢哋口咬嘢嘅时候都会发出声音，好得人惊。喺度约珥书一章六节话蝗虫嘅牙好似狮子嘅牙一样。啊，你谂下，约珥先知点知道嘅呢？因为约珥先知冇显微镜睇唔到啊，但系居然神话俾系显示俾佢听，蝗虫嘅牙好似狮子一样，蝗虫亦都好似马一样。喺约珥书二章四节话俾我哋听，而喺度意大利文同埋系呢个德文讲到蝗虫呢个字都系同马系有关。约珥书二章八节话嗰啲蝗虫喺地上行走嗰阵时，好似军队一样，好似操兵一样。佢哋一齐飞嘅时候，能够系遮盖住太阳同埋月亮。六亿只蝗虫就能够遮盖嘅太阳，唔能够想象三千六百亿嘅蝗虫会点样，真系日月无光。佢哋能够连续飞十七个小时，每小时能够飞十二里。喺到1899年，佢哋喺地上遮盖咗有成二千方里嘅地，就系二十里乘一百里咁嘅范围。每一方里入面有 1.2 亿个蝗虫。嗱，你 1.2 亿乘2000都系2400亿啫喎。同埋最新近嘅3600亿都唔够新近嗰次咁犀利。真系不可思议。每方尺蝗虫可以生5000隻蛋。当佢哋知道就快有旱灾来临嗰阵时，佢哋会生特别多蛋，因为要预防有旱灾。佢哋嘅蛋能够系生1300吨嘅蛋出嚟。有几恐怖喎。我哋越知道关于蝗虫多嘅资料越恐怖。有一个细路女，佢好鍾意企鹅。於是有一次佢學校要做報告，佢同先生話我做企鵝，於是上個 internet 抄曬所有企鵝嘅資料出嚟做咗個報告。有一日佢爸爸媽媽同佢話：，我哋去睇企鵝啦，去動物園。這個女孩子居然話我唔再鍾意企鵝啦。我做完呢個報告，我知得太多，連我唔想知嘅嘢都知道埋。蝗蟲亦都係一樣，我哋知得越多越覺得佢恐怖。在出埃及记的十灾入面，我们知道第八灾是蝗虫的灾害。但是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歌山地，神是保护不被蝗虫来到是侵犯。但是在约珥书入面第一章，我们居然见到蝗虫真是去到犹太人的地方为祸。今次以色列人走不掉。而神俾约珥先知嘅启示就係话佢听，呢个系我嘅审判嚟嘅，你同以色列人话，叫佢哋要早日悔改。第一章嘅蝗虫毫无疑问系真正嘅蝗虫，咁第二章又讲蝗虫嗰阵时，系咪真正嘅蝗虫呢？嗱，我哋一齐嚟睇睇点解我话第二章唔系蝗虫。因为第二章讲到蝗虫的时候，有很多奇怪的天象出现，例如有黑暗的日子，又例如是有火和蝗虫一起出现，又例如当他们一起来到的时候会地震天动，天都动了。你说地震都可能说看上来很多蝗虫好像地在那里震一样，但是天都动了。另外在到二章十一节，约珥书话他们是耶和华的军旅，是耶和华的军队。在到二章二十节，从蝗虫来的方向，我们亦都知道这些不是真正的蝗虫。在到约珥书一章四节和二章二十五节，蝗虫出现的次序有四种蝗虫，在约珥书里面告诉我们出现的次序都话俾我哋听，呢啲唔系真正嘅蝗虫。嗱，我哋一齐嚟睇睇呢几点。喺住第二章讲到蝗虫嘅时候，系有奇怪嘅天象出现。 第一章、第二章都有讲蝗虫，但系第一章系冇讲到呢啲天象，第二章同埋第三章就有。喺度约珥书二章二节话：那日是黑暗、幽冥、黑云、乌黑的日子。喺度约珥书二章十节又话：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个是约珥书二章十节。另外约珥书二章三十一节亦都话到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在这里约珥书三章十五节为日月昏暗，星宿无光。嗱，有人话日头变黑会不会就是你头先讲成班蝗虫一起飞遮住个太阳啊？嗱，若果系咁嗰阵时，点解我哋睇睇约珥书二章十节话地震天动啊？若果系嘅话，点解二章三十一节约珥书话系月亮都会变红啊？你遮住月亮啫，佢唔会变红嘅，红系血月。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日月星宿都传扬基督嘅救恩。我讲过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嗰日，有日头变黑，月亮变红，这个是神迹来的。为什么呀？这个是审判的现象。你说为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审判啊？这个审判是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为了我们的罪他被钉十字架。但是当末世的时候会再有一次的审判，这一次的审判就是那些不信的人，这些审判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见到蝗虫所讲的不是真正的蝗虫，第二章，而是讲紧日后的审判。但我们又见到在到第二章讲到蝗虫的出现，有火一起会出现。二章三节说他们前面如火消灭，后面如火焰烧尽。你说我都有读圣经的，约珥书二章五节话蝗虫的声音好似火焰烧嗰啲系烧脆嗰啲禾秆一样发出声音，好似干柴烈火烧到噼里啪啦，蝗虫的声音就系咁样。会唔会呢度唔系讲火，而系讲蝗虫嘅声音啊？嗱，若果系咁嗰阵时，睇埋约珥书二章三十节，在地上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这里的烟柱是众数不是单数，这里的烟柱不是旧约圣经烟柱云柱说耶和华出现，这里是讲紧打仗。当有打仗的时候，血腥 满地，有火烽烟四起，就是形容打仗。所以我们见到这些蝗虫不是普通的蝗虫，是讲紧一啲日后嘅审判。仲有喺度约珥书二章十一节话蝗虫系耶和华嘅军队。又有人会话：咦，你头先唔系话啲蝗虫好似马好似兵一样咩？约珥书二章四节话佢哋嘅形状好似马，佢哋好似奔跑如马兵。约珥书二章七节又话佢哋嘅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刀步行，不乱队伍，真的好像操兵咁。会唔会所讲嘅就系呢啲啊？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喺旧约嘅先知书入面，差唔多每一部嘅先知书都有提到末世将会有一场好大嘅战争，列国都会嚟攻打以色列。这些这样的列国的军队是耶和华派来打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军队来的。但是耶和华又会帮助以色列来到打这些军队。哇，你说不是很矛盾？神又是他，鬼又是他，差遣列国来打以色列，又是他帮以色列打列国，又是他。那我相信这个有些似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神容许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亦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使到万民得救。神的作为真是非常非常之 令我哋系匪夷所思。但系呢个就系神。如果我哋样样都能够明白嘅话，我哋就变咗神啦。仲有一样好有趣，透过蝗虫攻击嘅方向，我哋都可以知道呢啲唔系真正嘅蝗虫。约珥书二章二十节经文话：却要使北方来嘅军队远离你们。神系要救以色列脱离北方嚟嘅军队攻打佢哋。嗱，我哋见到从北方嚟，蝗虫都系从非洲而嚟，就好似我哋新近见到喺东非嘅蝗虫，少之又少，系从北边嚟，差唔多从未见过。所以我哋知道呢啲唔系真正嘅蝗虫，而喺北边嚟嘅军队，差唔多以色列犹大所有嘅敌人都系北边嚟攻打佢哋，例如亚述国，例如系巴比伦国，都系从北边攻打佢哋。喺度末世，圣经话俾我哋听，将会有一队好强大嘅军队喺北方嚟到攻打佢哋。呢一个预言啊，话俾我哋听，喺圣经入边有好多嘅神学家话呢一支嘅军队将会系俄罗斯喺北边嚟攻打以色列。呢一个就系耶和华嘅日子降临嘅时候。所以我哋知道，从呢啲军队嚟攻打以色列攻打犹大，我哋都知道呢啲唔系真正嘅蝗虫。由呢啲蝗虫喺圣经入面出现嘅次序，我哋都可以知道呢啲唔系真正嘅蝗虫。喺约珥书一章四节话俾我哋听，有四种嘅蝗虫，有剪虫，有蝗虫，有男子，有蚂蚱。但是这些咁嘅蝗虫，呢四种蝗虫喺度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再出现嘅时候，次序调乱咗。蝗虫、男子、蚂蚱嘅次序仍然一样，佢哋好似系一组嘅咁样。但系剪虫就去到最后，调转咗。嗱，呢啲调转嘅次序喺圣经入边时时都会出现。例如喺但以理书七章三十八节。讲到但以理，他预言将来有四个强国，就是好似狮子的巴比伦，好似红人的马代波斯，好似炮的希腊，好似兽的罗马。但是当使徒约翰见到有末世的异象，他再看回他见到敌基督的国，这个世界的帝国将会有齐晒以前这四个国家的特征，好似一隻兽，但是它有炮的形状，流线型很快。它有红人的脚，我们知道红人的手脚很犀利，很稳健。它有狮子的口，狮子的口咬人几犀利。有齐晒所有这些国家的特征。但是当使徒约翰看这四个国家的时候或者这四隻动物的时候，次序是调转了。是先有兽，跟住是有炮，跟住熊，跟住是狮子。但以理是从古代预言将来，使徒约翰是从将来的异象睇翻转头，所以个次序是调转咗。所以我相信在约珥书一章四节，剪虫在前面，但是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剪虫在后面，俾我哋见到嘅就是一样。这个讲的是末世的一个预言。有人说我不服，不服什么？有人说，咦，但以理书七章和启示六十三章真是啲次序调转晒的，但是你现在讲的约珥书一章四节和二章二十五节只是剪虫的位置改变了，其他那三种的蝗虫的位置始终没变，都是蝗虫、男子、蚂蚱。如果你是不服的话，你回去看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讲到将来七年的灾难的时候有七印，七印头那四印是有四个骑士。第一个骑士是白骑士，是敌基督，他手上面有弓但是没有箭，他胜完又胜。第二个骑士是什么？是红骑士，代表战争。第三个骑士是黑骑士，代表饥荒。 第四个骑士是灰骑士，代表是死亡。为什么有四种蝗虫啊？又这么巧有四个骑士。你看看四个骑士当中，除了敌基督是人之外，其余那些是什么？都是灾难来的。饥荒、战争、死亡，这些全部都是灾难，就是好像后面那三种的蝗虫是一个组织一样，一组一样。好奇怪是吗？神的话语真是非常非常之有意思。那你说这些不是真正的蝗虫是代表什么啊？照我的认识，这里是有两个代表，一个是近一点的预言，一个是远一点的预言。近一点的预言是巴比伦将会是从北边来到攻打犹大，将犹大是灭，这个国灭了，就是在公元前586年将犹大国灭了。巴比伦是非常之残忍的国家，他们所到之处征服的地方真是寸草不生，样样都被他们毁灭了，连树都不会放过，就是好像蝗虫一样。但是相信这个亦都是有一个远一点的预言，就是去到末世将会有一场很大的灾难，就是在这里启示录第六章里面所讲。如果我们明白到约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讲的蝗虫是有这么大的不同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将是约珥书来到分段。因为第二、第三章所讲的是末世的事，是耶和华的日子。你说为什么又会是耶和华的日子啊？在约珥书第二、第三章里面，耶和华的日子重复地出现。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里面出现了75次。在第二、第三章明显地出现了5次。在约珥书1章15、2章1节、2章11、二章三十一、三章十四，唔明显嘅间接嘅系出现咗四次。二章二节话那日，边日啊？耶和华嘅日子啦。仲有二章二十九节话那些日子，三章一节、三章八节话到那日。啊，呢、这个都系讲紧耶和华嘅日子。所以我哋知道第二、第三章讲嘅就系耶和华嘅日子。嗱，若果系咁，好容易分章。第一章是讲真正的蝗虫的灾害，一至到十二节第一章，十三至到二十节是神呼吁他的百姓来到悔改。去到第二章又有蝗虫，但是这些不是真正的蝗虫，这些是末世的灾难。约珥书二章十三至到二十节，约珥书一章至到十一节，第二章一至到十一节。然后在二章十二至到十七节，神是呼吁他的百姓来到悔改。但是神很有恩典，他是保守是犹大，在二章十八至到二十七节会给他们有物质上的复兴，那些比是末世的灾难所毁灭的东西，他神是会再次地是给回犹大国。不单只有物质的复兴，亦都有灵入面的复兴。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至到三十二节，这五节的经文其实是很出名。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彼得是引用这几节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至到二十节，就是当教会是诞生圣灵降临的时候。犹太人亦都见到这五节经文的重要性，所以他们将这五节的经文摆在第三章。所以犹太人的圣经约珥书是有四章，我们的圣经只有三章。最后我们的圣经第三章，犹太人的圣经第四章，就是讲到末世的这场审判，这个战争。神将会审判列国，但是他会救赎以色列，会祝福以色列。我们见到我们的圣经和犹太人的圣经不同的地方，分章的不同，毫无问题，因为不会影响我们对约珥书的认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圣经二至到三章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犹太人的圣经是二至到四章，都是讲犹太人的，都是讲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是不会影响我们的解经。讲到 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末世的日子，其实是有三个末世的日子很重要，这三个都是神的日子，在这个之前是人的日子。什么叫做人的日子？圣经有几时讲过人的日子？你看看但以理书第二章，我刚才所讲的这四个国家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在第二章但以理书是用个人像来代表，是代表是人的国度，是人的统领，是人的日子。我亦都可以讲一句，人的日子可能是早过巴比伦，早在到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犯罪堕落，自把自为，不听神的话语那件事，人的日子已经开始了。要去到末世有一日，人的日子完全失败了，神的日子才会是来临。这个第一个日子就是主耶稣的日子。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五章五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十四节，腓立比书一章六、一章十、二章十六节，都有讲到主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再次回来，来到是迎接教会，在半空和基督徒相遇，是帖撒罗尼前书四章所讲的经文。第二个神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正是约珥书的主题，亦都是大小先知书里面不断地提到的一个日子。是从七年的灾难开始，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带领以色列人战胜列国，到到千年的国度。你说咦，又说耶和华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长的？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一日啊，耶和华的日子是一段日子。如果你看约珥书二章二十九节经文都说那些日子，圣经是很清楚，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还有第三个就是神的日子，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二节讲到天地都要过去，天地都要被消化，之后就有新天新地。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约珥书的主题。我们讲了第一章是真正的蝗虫，讲了第二章好像蝗虫一样但是是末世的灾难，第三章呢？第三章很有趣，是讲到神将会是带领列国去到一个地方叫做约沙法谷，来到攻打以色列，但是神又会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这些列国的攻击。这些的记载就在这里，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二至到九节，神的愤怒会倾倒出来在列国的身上审判列国，但是以色列是会被他救赎，是会得到复兴。约沙法这个意思这个希伯来文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将会审判的意思，耶和华将会审判。这个约沙法谷只是出现在约珥书三章二节和三章十二节，在其他经文是没有出现过。有人会问，究竟约沙法谷在哪里啊？在这历代志下二十章讲到有摩甲人、有亚门人、有米乌尼人来到是攻击以色列，攻击犹大，攻击约沙法。约沙法就靠住神的能力来到战胜了这几个国家。有很多的神学家就说他战胜列这几个国家的地方就是约沙法谷。在到公元四世纪开始又开始有啲神学家话喺度耶路撒冷圣殿同埋呢一个橄榄山中间嘅嗰条嗰个山谷叫做及伦谷，及伦谷就系约沙法谷，有人咁话。但系亦都有好多嘅神学家话呢一个山谷其实应该系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四节所讲。如果我哋熟悉撒加利亚书十四章，讲到橄榄山上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他会立足在橄榄山，橄榄山就会裂开， 由东至西裂开，一半会向北行，一半会向南行，会开咗一条好深嘅山谷出嚟，以色列人就会喺嗰度逃跑。有好多神学家话呢条先至系约沙法谷。嗱，呢度要讲讲嘅就系我讲何西亚书嗰阵时，我都讲过末世嘅呢场战争会喺边度举行啊？耶斯列嘅平原同埋系叫做系米吉多平原呢个地方。但是米吉多平原或者耶斯列的平原是一个很大的地方，真真正正的战场，最激烈的战场应该是近啲耶路撒冷，所以应该在约沙法谷那里举行。有一样东西很有趣的，就是我刚才讲在橄榄山会裂开，有很多的地理学家真的发觉在这一个橄榄山的山顶是有一条 fault line， 是有一条的断层线由东至西，是等待着耶稣基督那对脚一降临就会裂开，是一半一半向南一半向北。所以我们看到这场的战争真是非常之的惨烈。回得在约珥书三章十节经文话，要将犁头打成刀剑，要将镰刀打成角矛。这个是同埋在以赛亚书二章四节同埋尼加书四章三节讲的啱啱相反。那里的是话要将刀剑变成犁头，将矛变成了是镰刀。在这约珥书所讲的啱啱相反，是代表要打仗。攞啲係农具，本来係爱嚟农作嘅工具都爱嚟打仗。喺度约珥书三章十三节话，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浅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喺约沙法谷，神会係审判列国。我记得我喺度讲緊如何背起十字架嚟跟从耶稣基督嘅时候，我都讲过喺度圣经入面嘅庄稼唔系全部都好嘅，有好有唔好嘅庄稼。酒榨就系代表唔好嘅庄稼，酒榨就系代表神嘅审判来临。喺约沙法谷，神系会审判列国。嗱，呢个就系第三章，但系我哋不妨亦都系走去第三章最后嘅一节嘅经文。就是三章二十一节来看看。为什么要看这个最后的一节经文？因为这个是全个约珥书最后的一节经文。但是不同的圣经对这节经文都有不同的翻译。你不妨看看你手上的圣经是怎样翻译。如果你有中英对照的，讲不定你中文和英文完全相反都未定。在约珥书三章二十一节，如果我们是根据七十字译本和合本、新译本或者是 ESV， 就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这个翻译是：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这节的经文是讲报复。但是如果你是根据 Masoretic Text 同埋是 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是 ASV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或者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 你那里的翻译就是我未曾赦免流血的罪，我现在要赦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好奇怪，刚刚相反了，一个说要报复，一个说要赦免。为什么这么奇怪啊？因为原文报复和赦免都在一起，一半的解经家就拿了报复大作文章，另外那边就拿了赦免。亦都有啲解经家就行中间路线，将佢变成咗咩呀？变成咗系一个修辞嘅问号 ,rhetorical question， 就系有一个问号，我不报复流无辜人的血罪吗？然后就要答㗎喇喎，係咪？点样答呀？绝对不。嗱，呢度咁即系报复啦。但是若果你话又有啲人又系 rhetorical question， 我报复流无辜人的血吗？绝对不。咁就变咗咩呀？赦免㗎喇喎。嗱，变咗一个问号，冇解答到个问题，只不过嗰个解经家要用主观嘅主见嚟到系讲究竟系报复定系 这个赦免。嗱，呢一个七十字译本，我哋知道系主前系公元前300年系嘅翻译 ，Masoretic Text 就系喺公元600年嘅翻译，所以两个嘅翻译前后900年嘅距离。嗱，我讲呢一个系列嘅时候，我时时都话，我哋唔可以系攞咗一节经文出嚟就断章取义大做文章，我哋应该要点啊？要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圣经解释圣经是最好的办法。其实解经是有内证有外证。内证就是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那我们怎样能够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其实如果我们留意今日的经文的话，是有一个非常之美丽的首尾的结构。在这里3:17至到3:21。好靓嘅首尾结构，3:17嘅头话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而喺3:21嘅尾，经文话耶和华住在锡安。有冇见到呢个首尾系一模一样，系一个首尾嘅结构嚟？咁呢个首尾结构第二层呢，就系3:17话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咁你话呢节咩解释啊？嗱，我哋睇埋下边3:21嘅头，就系我哋要解嘅嗰节经文咯。究竟系报复定系赦免呢？嗱，所以我哋唔好理第二层住，我哋先睇第三层。第三层就系3:18同埋3:20两节嘅经文。我哋先睇3:18，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滴奶子，由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杂亭谷。耶和华的圣殿在哪里？耶路撒冷。看埋3:20，但犹大必传到永远，耶路撒冷必传到万代。两边都讲耶路撒冷，是讲当耶稣基督回来带领他们得胜复兴之后的情形是怎样。最重要的经文在哪里？我经常都说最中间那节的经文3:19，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太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流无辜人的血好熟口面，是吗？头先讲话要唔要报流无辜人嘅血嘅罪啊？喺度3:19俾咗我哋嘅答案啦，要唔要报啊？要报。呢度话俾我哋听，点解将埃及同埋以东 single out 啊？系咪佢哋特别大罪啊？埃及系代表所有拜偶像嘅人，以东系代表所有以色列嘅敌人同埋神嘅敌人。所以呢度所讲嘅系所有唔接受神嘅人，嗰啲外邦人，嗰啲列国嚟到攻击以色列。嗱，所以如果咁样嗰阵时，3:21嘅头应该系报复定系赦免啊？好清楚，应该系报复，系嘛？嗱，咁我哋走翻去3:17嘅尾，就系头先话首尾对偶上边嗰半节。点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有咩意思啊？如果你们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路加福音21:24，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当耶稣基督回来带领以色列人得胜复兴，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没有？绝对满了。外邦人还会不会践踏耶路撒冷啊？不会了。所以在这里3:17的尾话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就是这样的意思。其实是说他们不会再践踏耶路撒冷。前后一气呵成，我们见到圣经真是无懈可击。有人可能又会问我，咦，你讲何西亚书那时候不是说外邦人要得救吗？乜你现在又讲到外邦人要被审判，那又为什么？读书你读圣经你要知道是有不同的时间。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是去到最后。最后那班人都不接受神， 仲攻击耶路撒冷，攻击以色列，所以咪得到审判咯。系我哋呢班人都系外邦人啊！我哋去到头先所讲主耶和华啊，主耶稣基督嘅日子就会点啊？就会被提啦，系嘛？甚至去到七年嘅灾难，仍然会有人信主，仍然会有人得救。呢度讲紧嘅系去到最后啦，耶和华嘅日子审判来到，唔接受嗰啲人。喺圣经入面我哋见到讲到报复系时时都见到嘅经文。我哋讲报复系点啊？人成日都话：哎呀，报复唔好噶，唔好噶，系嘛？啊，要唔好报复嗱？但系圣经讲要报复，但我哋等阵睇下系咪我哋报复定系神报复？唔系我哋报复。圣经入面时时讲嘅旧约诗篇二篇啊，诗篇137篇七至到九节。俄巴底亚书、那鸿书、新约有启示录六章九至到十节，都讲到系应该要报复。尤其是呢个诗篇第二篇系好有趣，你哋翻去自己睇下。我今日冇时间同大家嚟到睇诗篇第二篇系讲报复，但系系三位一体嘅神自己喺度讲说话。一至到六节系父喺度讲说话。七至到九节是子在这里讲说话，耶稣基督。十至到十二节是圣灵在这里讲说话。三位一个体的神在这里诗篇第二篇。啊，你们大家可以回去慢慢欣赏。人的不公正，人的不公义，一定是要得到适当的这个报复或者是审判。这个圣经的教导，但是不是由我们去 寻公道，不是由我们去报复。伸冤在神，在申命记32章35节，罗马书12章19节都有讲到伸冤在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是审判者，耶稣基督亦都是报血仇者，他去到末世就会审判这些列国。这个正是约珥书第三章的主题。毫无疑问，约珥书是审判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但是我们亦都要看看新约的使徒怎样来引用约珥书，或者从当中我们能够见到有更多的启示。我们亦都看看这些启示和约珥书的内容是不是一致的呢？我们知道在这新约彼得在这使徒行传第二章，保罗在这罗马书第十章都有引用到约珥书二章28至到32节。我读一读这些经文。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晓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晓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来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我们看一看在这五旬节，我们知道是教会诞生，圣灵降落在使徒的身上，所以他们是讲方言，跟着就被人说他是不是饮醉酒啊？你们为什么会讲这些方言出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起身大声话，跟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人讲，他说我们不是饮醉酒，他说现在只不过是朝头早九点钟，饮醉酒都没那么早。跟住佢就引用咗係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至到三十二节，亦即係喺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至到二十节，佢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嘅灵晓灌凡有血气的。呢度解释咗俾人听，佢哋讲方言，因为有圣灵降临喺佢哋嘅身上，唔系佢哋饮醉酒。如果我们注意经文所说，彼得没有说这个预言是应验了，他只是说 約珥先知係咁講。呢、这、一個預言係冇完全係應驗到。啊，神嘅靈會繼續曉灌喺接受佢嘅人身上，直至到去到千年國度呢一、这個應許先至會完完全全咁樣應驗咗。嗱、啊，我哋見到使徒保羅亦都喺羅馬書十章十三節係引用同樣嘅經文，話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嗱、啊，我哋見到彼得引用呢節經文嗰陣時，佢冇就咁停咗喺度，話聖靈啊，神嘅靈曉灌喺凡有血氣嘅人身上，佢就停止咗。其實如果佢講到呢度，已經係能夠解答咗人哋嘅問題，就係佢哋係靠聖靈降落，以致佢哋能夠講方言。但如果你留意嘅話，佢繼續講落去，佢話有血有火有煙柱，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啊！而且呢啲都係大而可畏日子發生之前會發生嘅事。點解佢要講埋呢啲咧？呢啲係審判嚟嘅，好有趣。佢似乎係將救贖同埋係神嘅審判係擺埋一齊，令我諗到喺度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有同樣嘅情形出現。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講咩啊？耶穌基督話：如果我唔翻去天父嗰度，聖靈就唔會嚟。聖靈嚟咗就能夠係對你哋有好處。因为当他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为罪啊？圣灵使到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为什么为审判啊？圣灵告诉我们听，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就会有审判来临。所以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什么为义啊？就是耶稣基督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所有真正接受主的人都是经过这条的途径，所以我们见到彼得的教导都是一样，他讲到末世是有审判是会来临，但是感谢主，他说神赐下圣灵，以致凡求告他名的都能够是得救。这个也是保罗在个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所讲的一模一样。但我们见到约珥书的主题真是审判，虽然是有审判，但是我们见到新约的使徒都见到神是怜悯，神是有恩典，只要我们是肯是求告他的名归向他的话，神是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能够得救。这一个其实是约珥书里面一个主题。但我哋见到约珥书嘅主题系耶和华嘅日子，我哋亦都见到何西亚书嘅主题系叫人哋要归向耶和华，系一个救赎嘅主题。我哋上次亦都讲过，喺何西亚书有一个谷，亦都有一个谷叫做亚各谷。亚各谷嘅意思就系要面对自己嘅罪，先至能够系归向耶和华。在何西亚书二章十五节，今日又多了一个谷噶咯。今日的谷是什么谷啊？约沙法谷，是吧？约沙法谷在度约珥书三章十四节的意思，亦都是断定谷。有很多神学家、很多牧师都解错呢节嘅经文，见到断定，以为是我哋啲基督徒啊，以为嗰啲未信嘅人啊，断定究竟要唔要接受神啊咁样。其实这个断定不是我们的断定。如果你刚才记得我说去到约沙法谷就已经太迟了。不是我们断定，这个是神来到断定怎样来到惩罚，怎样来到审判不接受他的人。断定这个字亦都是同埋在和场打和家，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打和家是怎样打？是要将那些谷同埋那些坑是分开。谷是好的，坑是不好的。所以这个字亦都是代表是将什么羊和山羊分开，是将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分开。去到断定谷就是最后神的审判。但是我们刚才说神是有怜悯，只要我们及早 是去到经过亚各谷，面对自己的罪，神是会怜悯。怎样经过亚各谷啊？在这里约珥书都有讲过，约珥书二章十二节，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要面对自己的罪不是一件开心的事，要面对自己的罪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哭泣、悲哀。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登山宝训亦都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在约珥书二章十三节，约珥先知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你们的神。犹太人代表哀恸怎样代表啊？啊，喐啲就撕烂件衫。我记得我听 David Paulson 讲话，佢去到以色列，佢见到有个犹太人着咗一件好靓好靓好华贵嘅衫，相信嗰件衫系好值钱。但系佢一下悲恸嗰阵时，佢点啊？佢就将嗰件衫啊撕到粉碎。啊，好可惜，一件咁贵嘅衫俾佢撕烂晒。一个有钱的人，你有多两件衫，你都可以撕烂啊，好似冇乜所谓。但是神在这里讲什么？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千祈不要就是怎样，有姿势没实际，是吧？我们要真真正正从心里面是发出来的悲哀，为自己的罪发出来的悲哀，哀痛。我刚才讲，从新约的这个使徒怎样来到应用约珥书，我们能够见到约珥书有个背后有个什么的信息在里面，就是劝人早些悔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为什么他要劝人悔改？在约珥书二章十三至十四节讲得很清楚，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我们见到我们相信的这位神就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是慈爱。这节的经文我们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之熟悉，可能你不知道是出自是约珥书里面。我们这位神真的非常之是怜悯的神，他在约珥书两次是要叫以色列人来到是悔改归向自己，一次在第一章，一次在第二章。在这里撒加利亚书一章三节经文怎么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未信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以致你能够是逃过末世的这个审判吗？甚至是呼吁整个国家来到悔改归向他。耶利米书十八章八节，阿摩斯书五章四节，约拿书三章十节。尼尼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尼尼微整个国家来到归向神那件事，尼尼微就得到他的赦免。求神怜悯，求神怜悯美国。美国是以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今时今日已经是远离神。借用 Billy Graham 郭培里所讲，他讲什么？他说，如果美国神不审判美国的话，神就要向所多玛俄摩拉来到道歉。求神怜悯美国，愿神是会给美国有一个灵入面的复苏，能够是悔改，是归向世上唯一的真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约珥书。从这个书里面我们见到约珥书真是有关这个末世的审判。有一天你的审判是会来到这个世上，但是新约的使徒都给我们见到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正如就是好像约珥书二章里面所讲的一样，你是愿意是万人得救，你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我们每个人，愿那些未信的人都能够是经过亚各谷 面对自己的罪，以致他们是能够接受你这一位满有慈爱恩典的神。我们亦都是为美国而献上祷告，愿你都是能够给美国是有一个灵入面的复苏，以致美国人是能够再一次地投入你的怀抱，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今天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